今天早上啊，我们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其实前一段时间这个新闻当中也一直说出来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息安全的问题啊。 嗯， 信息安全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经常会有人说，哎呀，你不能干这个事情。 嗯， 你比如说你做这个事情，你的那个你的信息会被泄露掉的。然后，哎呀，你不能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你的信息是会泄露掉的。每次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我都特别想笑。 为什么呀？ 因为哪还有什么信息安全？ 哦，我还在想，这不是善意的提醒了吗？你为什么要笑话人家？ 对，没有，就我们现在就不知道通过什么样子的各种途径啊，反正自己的各种信息、个人信息，就好像都被商家给掌握了。 那也就是说，除了咱们比如说银行卡的密码，别人不知道，剩下 哎，银行卡的密码，你怎么别人 也知道？ 嫂子不知道。 他知道是他别人的也知道。 哎， 那我今天晚上别睡觉了， 别睡觉啊， 我抱着银行卡睡。 嫂子那么瘦了吗现在？哎呀，是这个，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啊跟大家一起说这么一个话题、啊、咱们说一说你如何用一句话 嗯哼 堵，就是回怼那些打电话过来的，就是莫名打电话过来那些电话销售也好、 哦、 或者是那种放贷款的也好、 哦、 或者是干嘛也好， 骚扰电话也好， 哎、哦、对，咱们大家都就是发动自己的思路啊、 哦、 想就是一句话或者一段话， 对， 怎么能够你怎么回怼他们， 是，而且回怼他们最好是满地找牙， 没、 找不到自己， 哎，但是咱说不能骂人， 我、哦、不能骂人， 对吧？ 这是有底线的。 对，底线是不能出脏话， 没错， 不能骂人 啊、嗯。咱们要高级， 对 对 对，的高级。 哎，你还听不出来怎么着？我还把你小子怎么怎么着了？ 哎， 是吧？ 是吧？你们只要写出来，我们就跟高磊，我们俩就演， 我们就敢演， 哎、我们就敢演。 我们就敢演， 我们敢演演，谁还敢打？谁敢把电话号码留下来？哎，我们就敢给你打过去，我给你怼一下你。 真是可以， 可以啥可以 啊、哦？ 如果各位啊，今天是有奖品的啊，如果各位想要拿到我们的奖品的话，您可以在和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发送就是互动完了内容以后，在后面加上自己的电话号码。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 没错。 而且我告诉大家， 啊、 周六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为什么呀？ 周六人啊，大清早上起来，现在很多人还没起来呢， 参与的人少点。 哎，你这个时候你赶紧的跟我们互动，然后留下电话，然后哎，抽中的几率就高了，对不对？ 嗯， 哎， 还得看大帅的心情，你知道吗？ 哎、没有，尤其是如果你在这个回答的，就是怎么说呢，你的想法。比较奇特， 哎， 思路比较独到、 哎、 对吧、 哦、 那就机会就更大了，所以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那我们会有什么奖品呢？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 嗯、 中秋礼仪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 嗯、 电话52886111 52886111。 哎，来高雷，我现在问你了 啊， 秋风起蟹脚痒，什么大闸蟹如约而至？ 金世尊呐、啊， 哎，金世尊什么 大闸蟹呀？ 什么大闸蟹？ 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呀。 对，为什么不说全？然后啊，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什么？ 金世尊呐、啊、 金世尊什么 大闸蟹。 我告诉你，愁死我了， 你收了多少人黑钱了你啊？ 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 啊， 那可是10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金秋礼金世尊预定电话52886311 52886311。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好多朋友已经发了信息了，给我们出主意呢、嗯、接起电话那一刻该怎么办。 哎，就是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今天早上大周末的啊 ，Happy 一些呀，想一想如何用一句话回怼那些莫名打过来的电话销售也好，骚扰也好啊，等等的。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是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为了方便广大乘客出行，9月10号下周一起啊，公交阶段将新开16条快速直达专线，线路覆盖了北京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多个大型社区。开通后呢，将方便西部门头沟、梧桐苑小区、海淀十方园、田村、房山苏庄、良乡、长阳、北部昌平天通苑、海淀五彩城、东部顺义板桥，还有高丽营、通州徐新庄、次渠、南部大兴义和庄、黄村义庄等居住区快速接驳地铁通勤的城区。快速公交专线，这个快速专线车采用大站快车的形式，大多走高速，可走公交专用道，也可以接驳地铁，车内有空调，乘坐比较舒适。上述线路具体信息，乘客可以通过北京定制公交网站或者是叫定制公交手机 APP 来进行查询。定制公交啊，也可以拨打96166咨询热线。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民生消息啊。为了进一步保障咱们公众用药的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呢决定对含可待因感冒药说明书禁忌儿童用药项进行修订。那么其中呢，禁忌症当中啊相关内容修订为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禁用，儿童用药当中呢相关内容修订为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禁用本品。可待因呢是一种常用于止咳和镇痛的物质，含有可待因的感冒药呢有氨酚双氢可待因片、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复方可待因口服溶液、复方磷酸可待因溶液、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可待因桔梗片 啊。 怎么让我一说怎么就有点像 厉害 是吧、 啊、就是还是像俄罗斯老中医抓的药啊 没谱是吗？ 再来看一下，社会保障卡是关系到参保人员就医报销的大事儿。那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参保人员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社保经办服务，北京市社会保障卡的申领时间将大幅缩短，其中补换卡自本人提出申请之日起四个工作日内就可以领到新卡，而之前需要15天。同时社会保障卡的申领材料也进一步得到精简。 嗯，那么另外呢，日前北京家政服务协会举办了家政服务行业标准规范的宣贯大会，进一步推进了家政服务行业的正规化规范化发展。那么这套行业标准呢，对于家政服务该做些什么，做的什么程度，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嗯， 像最平常的我们的居室保洁，行业标准当中啊就明确说地面要没有毛发、 嗯、 没有灰尘、 哎、 这就应该的、 哦、 同时呢对于月嫂的等级也有了明确的标准。最新的家庭母婴护理服务规范啊，对月嫂服务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依据客户对母婴生活护理服务的不同需求，以及母婴生活护理员具备的工作经历、服务技能的不同，将母婴生活护理服务分为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和金牌级，一共6级。其中一星呢是最低等级的，金牌级呢就是最高等级的，那肯定也 是最贵的。金牌月嫂是吧？ 啊， 磊哥，你当年你家里用的就是金牌， 8000，不是，还真不是、 哎。 人说还有贵的呢， 哦， 还有1万多，当时 那个时候是98年是吧？啊、哦， 98年抗洪是吗？我去。 哎呀，来，再来看一下，关心一下那个药价啊。昨天新发地市场发布八月份猪肉价格分析，分析指出猪肉批发平均价格正在稳步下降。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别忘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 说一说您会如何回怼那些莫名打过来的电话销售或者是骚扰电话呢？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咱们一起讲真的。 来看看大家都会有个跟这些莫名打来的电话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沟通经历啊。小义子说了，某幼教老是给我打电话，但是关键是他肯定是就是闲瞎留的电话，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压根没孩子，但是老接到一个电话，说楠楠妈妈呀，你这孩子是不是来上一下学呀？等等的，怎么怎么样？老给我打，老给我打。后来我烦了，我就跟他说：“别打，我们离婚了。 孩子 判给他爸了。”然后对方就说：“哦，好吧，好吧，以后就再也不打了。” 他也不能这么说自己个儿啊！ 这 你说 没有，这种的是怎么着呢？ 实在没办法了 啊，实在没办法了，对不对？你老打，对吧？ 你就把他给，这不手机电话有一个叫什么拉黑功能，还是叫什么功能啊？就永远拨你的电话， 哎呀， 是占线吗？ 没用的， 没用啊！ 他号码都是换着来的。 哦，这么聪明哎！ 对，那都是随机产生一些号码，我也不知道哪些运营商给他们办的号码。 诗诗说了，放贷款呢，我就问，哎，没利息的话要多少给多少啊？ 哦， 还有就是像这个英孚英语，经常让我去听免费课，我只好就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呀？我是英语老师，下次缺老师你再找我。 他不是英语老师，你看见诗诗是一个博士， 博士呀、啊， 他的英语水平教他们老师估计都绰绰有余了吧， 都拐着弯了是吧？ 对、 哎，所以说缺老师找我。 哎，来看一下啊，还有笑看人生说了。就你们要看哪种电话啊、 嗯、 就是问的那些问需要贷款吗的那种、嗯、我就说需要，非常需要，你这样你哥们儿你先给我来一个亿行不行，嗯，然后这时候就听到嘟嘟嘟，对方主动挂断电话， 人家也知道你跟他逗着玩呢。 来看一下 赵先生说了， 嗯， 跟这个电话销售就说、 嗯、 哥们儿咱俩同行， 哦， 谢谢，我不需要 哦， 自己挂吧啊！ 哎，好， 他要是再继续叨叨叨叨叨叨再说， 嗯， 我就跟他说， 嗯、 哎，你要是需要 KP 考核的时候，就跟我自己说吧，说完就挂了。 嗯， 前提我是闲着的时候，我想吃大螃蟹啊。 对 ，KP 考核是啥意思？ 我也不知道，估计是不是就是他们这个销售的考核，业绩考核呀？ 就是电话销售的考核是吧？ 考核业绩嘛， 叫 KP， 我也不懂。 哎呀，能给你解释一下吗？这么专业啊，好吧。 反正我也没干过销售，你知道吗？ 来 ，Steven 会看你要干销售能饿死。然后来看高磊大帅，我来了啊！说前一阵子接到过骗子电话，说我在境外高额消费的电话，哎，我就学着网上看到的回怼过去，我说对对对对对，是我本人消费，我买什么了？哦，买了架私人飞机啊，那这样去伦敦喂鸽子能方便点，需要把卖家介绍给你吗？对方嘟嘟嘟，老妈十一要来北京看我了，我求大闸蟹和老妈分享。谢谢 Steven 辉。现在我发现大家啊都逮着我们的弱点， 对， 因为我们就瞅着那些孝顺的 啊、 嗯、然后那个就给、 嗯、 现在都来孝顺了。 今天我们变风向 了，我们送给那不孝的， 不送给那些说的特别不行的。 没有，我们看一看 啊， 特别的好啊，孝顺妈妈， 小萱萱还说了呢，第一次参与你们的节目互动话题， 哦，欢迎， 不知道幸运会不会砸到我的头上， 会的 啊， 嗯， 大闸蟹可没有啊， 当然， 他说了，如果是我回答电话销售人员， 嗯， 我就说， 嗯， 哟，姐们儿， 那 姐最近手头紧， 嗯， 要不你先给姐垫上，咱俩交个朋友呗。 宣交个朋友是吧？哎，咱俩这样 啊， 咱俩得模拟一下。 哦，模拟， 对不对？ 哦， 你这样以后他们再发过来，咱俩你是销售，我是顾客， 我是销售哈。 行 吧， 好吧， 我就赖了吧唧那个销售呗。 哎，对， 死别赖脸。 我来看看高磊如果当销售他会是怎么样啊？咱们就以 哪个？ 我们有销以销，你找一个吧。 我找不着。 哎，好，那个。随便来一个吧 ，XHXG 就说了啊，闺女13岁了，我还老接到幼儿园游泳按摩、幼儿按摩的推销。 幼儿按摩还有这个呢？ 这你看我这样，我来装一下销售吧。 啊， 你好高磊。 哎，你好， 你好高磊。啊，是高磊的爸爸吧？ 是，我他爷爷。 啊，对啊，爷，你是高爷爷？ 是。 哎，高玉良，你好。 高。 哦，不对， 小同志，你要好好说话 啊。高球，你好。是这样啊，我觉得是这样。您家孙子啊，最近有没有觉得身体不适啊？ 哎呀，他天天咳嗽， 越长越胖啊。 哎呀，痨病他是。 到我们这里。 我就告诉你，我都快给他说死了，你怎么着？ 爷爷，咱们是不是是亲生的吗？ 哦、是是是是，都姓高， 都姓高哈、嗯，姓高不一定是亲生的。不是你这样，要不要来幼儿按摩一下呀、 啊？我先给你按摩按摩吧，我手法不错，我不收费。 人家 HSG 就说了。这个我闺女都1.73米了，她还让我去做幼儿，让我闺女去做幼儿按摩。我就想问你，那盆子搁得下吗？ 那池子可能才不到1米，你想想， 小样啊、哦。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这个互动交流啊，说一说您如何去回怼那些莫名打过来的那些电话，什么贷款啊，嗯、什么这个，反正各种 促销啊。 对，其实我最烦的不是说。不是说销售这件事情 啊， 而是就是你这种方式现在其实让人反应讨厌，就是因为你为什么知道我电话，对吧？对，而且还有一些是、啊、你比如说你刚注册了一个什么东西 啊， 或者是你刚买了车，对方的电话当就过来了 啊、哦、你刚买了什么玛莎拉蒂傻瓜， 哎，傻瓜还白痴 捷豹好吗？渣瓜 哦，我听着傻瓜，我想还白痴呢啊。那个反正就是这种的让人特别讨厌， 哦呦呦呦呦， 就感觉自己被出卖了。 是是 是吧， 没少被出卖 的点。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互动交流，说新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市教委和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将对幼儿园小学化开展专项治理，明年3月底之前对有问题的幼儿园小学教育机构进行全面整改。记者以家长身份探访了部分民办幼儿园，发现幼儿园当中开设课后延时班、学前班、幼小衔接班等成为常态，100字以内加减法。 你到底是结 不是，我这要打个嗝，我努力把它给摁了下去，于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啊。100内加减法，还有认700-800个汉字、背弟子规、学逻辑规律等语数外小学内容均在学习之列，学习难度甚至达到了小学2年级水平。 天哪， 太难了，高磊都答不上来。 就是 这小学2年级水平啊， 这我都背不下来，拔苗助长对于我来讲。 弟子规你来一个。 我真的背不下来。其实早在今年七月份。 三字经。 叫其实早在今年七月份。你再说一个。 你背一个吧。 我真的背不下来。 三字经。 百家姓可以。 百家。 赵钱孙李。 你来往下。 周吴郑王。 嗯。 然后呢 一个姓然，一个姓后，一个姓呢，是吧？ 这个教育部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五大治理任务，分别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严禁教授小学课程内容，第二就是纠正小学化教育方式，还有整治小学化的教育环境，第四点解决教师资质能力不合格问题，最后就是小学要坚持零起点教育。不能说你刚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您这3年级的课程都学完了，我教什么去？你说是不是？ 对，不光是教什么、而且有的家长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那种叫什么跳级，你会发现吗？ 就是希望他能够早点上完小学， 跳级 考试， 然后呢，咔咔，比如说那些什么14岁上大学，13岁什么，就是少年方中勇嘛， 那不都是超常学生吗？ 其实这个我认为是特别不健康，除非是办哪一种 啊， 就是这个班全部都是13、14、15的，就是那种天才少年班 啊，对，那可以，那可以， 就比如说他们教的内容就是大学的内容， 中国科技大学有这样的专门的超常班。 哦，有吗？ 真的有。 我觉得除非是这种的，因为主要是什么？你比如说他14岁，他到了大学里边，他跟人家他混不到一起去啊， 是玩不到一起，有代沟 啊。然后你比如说跟同学，大学其实学习知识是一方面，交朋友更是一方面， 是 社交也是一方面。 你说要 谈恋爱也是一方面， 对，反过来的话，你让我去上小学什么3、4年级，跟人一块学英语，我也不愿意，我们也交不到朋友，是不是啊？ 我能。 来，所以啊，我们就说，有研究显示啊，孩子年龄越小，专注力时间越短，三岁约为9分钟，四岁约为12分钟，五岁大概是14分钟。 哦， 啊，如果说他那年龄段，那幼儿教育小学化是重复性教育，然后那个如果强行让孩子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过早的灌输超纲的学习内容，对他的身心发展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对对对对对，尤其像我们这些上了40岁的，我告诉你啊，我们这集中力啊也就2分钟，千万不要让我们学习。 我见过多少老同志，人家还在背英语， 哎呦， 学外语， 哎呦呦呦呦！ 我告诉你，年龄高了以后学不进去，那纯粹属于欠抽。来，接下来时间 就懒了，怎么着吧？ 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暖男说了，前段时间接到一个推销汽车的电话，说他们这车，哎呦，多好多好哎，我就回他一句， 怎么了？哎，我这是这样这样，高先生，高先生 啊， 我对这个汽车特别的好 ，H 打头的啊，真的啊，还有那个跟个牛似的，我的 logo、特别棒，特别棒，真的，开在路上特别轻哈、就咻咻咻来阵风，你都感觉像坐飞机啊。 对，对不起，帅哥 啊， 我的这个布加迪威龙特别好 哦， 不用了。 哦，您是什么？您家里有条龙是吧？ 对， 那好嘞，行行行， 金龙鱼。 哦，不用。哦，您家开花生油的，来看看啊。还有这个 A 萌啊，还有谁啊？ 你说， 有一次我接到了个骗子电话，就问，哎，这帅啊， 那 大帅啊， 哎， 您早上到我们办公室来一下呗，大帅。 哦， 啊， 这 行不行？ 我到办公谁呀、 啊、 你？ 啊，这我。你说我是我就是那谁呀、啊、我你怎么连我都听 到、哦、领导你好 对呀、哎、呦 领导你好 撞到我鼻子了 高磊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一激动把头往前一顿啊撞到了麦克风上 我的天、 啊、鼻子撞到麦克风上 我这是为了演戏、哎、我也够拼了我 那麦克风上那鼻涕哦哎呦好、啊、家伙哎是、啊、好 是吧你知道我是谁了吗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啊, 啊 那个那我明天早上几点到啊 8点呀 哦 直播8点开始、啊、 那我需要带什么吗 带什么身份证 啊 手机 啊 银行卡 那我把咱把您亲戚带上行了吗 亲戚 啊 我亲戚你也认识 对对对大爷 我大爷啪叽我就给挂了我 哎呀 好 觉得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继续互动交流稍事休息 909格力超级品牌日来了，以旧换新，聚会补贴，教师优惠，黑科技新品特价体验，更多福利尽在格力专卖店，限时供应。 尊敬的客户，广发银行提示您，反假货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携手，为营造安全的现金流通环境，尽一份微薄之力，防范假币，保护自我，杜绝假币，从我做起。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力布更好。 力布英语，10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星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邮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轻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 L 拓界版焕新驾临，上汽大众4008201111。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我要买一下整个宇航局。 哦，怎么贷款？结果对方电话就挂掉了啊！ 你以为？ 但是如果我真的是我刚才那个动静的话，她老公可能就不挂了。 哦，对，就聊一聊是吧？ 少来，别破坏人家关系啊！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些丑七怪说了啊，你们这个话题我忍不住想吐槽一下啊！我住大兴区，不知道哪个朝阳的家长。在什么地方留了我的电话？小朋友的名字留的叫徐静蕾， 徐静蕾不是 徐静蕾？对啊，我现在经常接到推销电话说：“你好，您是不是徐静蕾小朋友的家长啊？”我就觉得这些打电话销售的，难道你不仔细分析一下，这肯定是假的嘛？现在人家都叫什么诺，叫什么西，谁会叫这个叫明星的名字呀？我就在这里强烈谴责一下瞎留电话的那些人，你们买一个月5块的号，专门留这些领小礼品什么的，不行吗？什么意思？哦， 这我没明白。但是就是他确实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在某些就是情况下必须要留手机电话、留姓名，他可能就瞎留个号、瞎留个名字，正好跟他的重了、那个号。结果呢，人家就打过去了。你说您是不是叫徐静蕾呀？ 明白。哦，我知道了。 哦， 哎，但是有一问题啊，那个。你怎么知道是朝阳的人给你留的呀？ 哦，这个还是个问题， 是吧？他说有不知道是哪个朝阳的家长在给留了我电话啊。 他们怎么都知道？都是搞特工的是吗？ 我天哪，简直太吓人了啊！ 于信则说：“好不容易我下高速停路边给你们发信息，我说过我的真事儿吧。 哦， 我之前接到了一个冒充某领导叫我去办公室的骗子电话。 哦， 我当时态度相当的好，就跟骗子说： 哦。” 您是王总吧？ 哎，是，我是王总。 哎，我之前出差给您带的酒，明天给您送过去呗。 啊，好，没问题。 哎呦，那您看方便的话，要不明天约您去趟凯宾斯基，咱再谈点那10亿的事儿。 这个事儿吧。好啊，你这个小伙子做事情我喜欢， 是不是？ 我欣赏啊， 正好把之前您放我那儿的10万块钱，我给您再拿过去。 哎呀，不要在电话里说嘛啊！来嘛， 王总别那么客气啊！ 哎， 最有意思的是，骗子第二天不断的就给我打电话说，我给你一位置，然后我就给了他一个位置，让他过去找我，他听完位置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啊， 我。选的位置就是北京市公安局。 哎，你应该再玩的一下 啊！ 你应该真再选一个贵点的位置， 哦、 就那些凯宾斯基什么的。 哎，可以。 哎，你就让他去，您说您先坐，然后您先点着，一会儿我到那儿结账。 啊、对 。对吧？你让他先点着，哎， 更坑他。 哎， 挺好。 你这还是太善良。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确定那不是真的王总给你打电话吗？ 对呀、闹了一个大 惨了，我跟你讲， 大事儿哈。 还有很多朋友今天早上说的就是这个，你曾经碰到过那种电话销售没有啊？你是一般是怎么去回这些人的啊？怎么去回怼他们的？当然你可以就是想一想，跟我们来互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今天其实是有奖品的。 对， 那我们把奖品送给谁呢？我觉得我们应该送给一位叫丑七怪的。 为啥？ 因为呢，这位丑七怪说了啊，哎，不是，我们不能直接送给他。他说了，他说你们那大闸蟹呀，不能叫抽取 哦， 你们那叫按心情送。我分析了一下，越说不想要的，你们就越说想要的你就不给，越说不想要的你们就给。哎，比如说我现在我就特别不想要，你们俩有没有一种想按捺不住送给我的冲动？ 没有， 我差一点就中了他圈套了。 对呀，我刚刚 这样，一会儿咱们就抽取， 真的， 咱们说第几页的第几个。好不好 啊？我做监票员， 哎，我做念票员， 唱票员， 哎， 这活儿我告诉您， 来，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来互动交流，好不好？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又没电了， 国足昨天晚上热身赛又输， 这不很正常吗？ 是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态度？ 又输了。 哎，里皮怎么样？最近状态？ 里皮依然很帅啊。对， 没问他帅不帅，问他心情如何啊？ 你说呢？ 那还不挺正常的？ 挺正常的，是。 你说扶不起来的刘阿斗，那老这么扶不起来能行吗？ 他签了几年跟中国足协？ 这事他签了几年？你问我，我问谁呀？我们说一下啊，这个国足就是昨天晚上11:40应该是跟那个卡塔尔踢一场热身赛，最终呢是0-1输给了卡塔尔，而且好像人这支卡塔尔的球队啊特别的年轻， 还是青年队， 就是其实不是特青年队，就是基本上很多年轻的球员在其中啊、对，反正刷卡失败吧啊、说是这不光是0-1输了，另外人家卡塔尔还2度击中了中国队的门框啊， 就是有更多机会呗， 是其实本来应该3-0对不对？是这意思我记着啊，反正最后就又输呀。然后那当然李皮也接受了采访啊，李皮说这个时隔2-3个月之后，我重新看到我的球员们，我对球员们的总体状况我感到非常的吃惊，那我也很担心啊。不过李皮仍然对亚洲杯有信心啊，他说如果说下周就亚洲杯开打，那我会感到很担心，但是还好不是下周开打啊，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改善状况，我们可以提升球队的状态。 其实我从他的这段话当中我了解到的一个信号就是他也没有办法了，只是在给媒体给球迷朋友一些信心而已。 没有，我希望他有办法啊，因为 他有啥办法呀？ 就是 换一波人 就是指望着中国的青训早点起来吧，好不好？ 天哪， 把这就跟收韭菜似的，把这茬先收了，好不好？ 先割了。 嗯，那个， 我说错话了 啊？没有 、啊、 对吧？收割，收割， 对， 先收割了啊。然后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美网吧。这个磊磊，你应该是非常关心的，是不是？ 对，我都没怎么看，因为我告诉你，他们时间跟咱差12个小时，基本他们打完了以后，都是夜里头3-4点、5-6点。 哦， 我这为了早上起来直播，我能爬起来半猫子似的，我去看直播嘛？ 哦，为了工作？ 对呀、为了精神状态好嘛？我告诉你。 那怎么感觉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呢？ 没睡醒呗。哎，不是吧，开玩笑。 先关注几条资讯吧。 啊、哦，好，先来说说美网的半决赛。哎呀，我非常喜欢的小威廉姆斯2-0胜了。 你为什么会喜欢他？ 就是他真的就是很坚毅，我觉得、他因为他也35岁，也不是36岁了，很大很大的年龄了。你像咱们李娜应该是31岁就退役了。 哦， 他这个年龄段还在打球，就证明他对自己的要求有多高。 嗯， 你想想，胜了塞瓦斯托瓦，进入到了决赛。他的决赛对手呢，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来自于日本的选手，叫大阪直美。他的父亲应该是海地人，母亲是日本人，所以他是混血。 哦， 混血。 哦， 啊， 甭管怎么着，就是混的啊。然后呢？ 不是人有实力啊！ 啊， 不过确实是实力上跟小威还是有一拼。但是最后结局如何，就看看这个小将和老将之间的拼争如何吧。还有谁？ 哎，还有应该就是看点就是纳达尔再战波特罗吧。 哦，应该是今天打。啊，这是男子单打的2场半决赛，纳达尔对阵波特罗，还有小德会出战日本的锦织圭。 哎，但是纳达尔刚才好像最新的消息是。伤退了，德尔波特罗是 自动进入到了决赛。 哎呀， 阿根廷的这位名将曾经在2011年，我记得如果没有错，还是2014年啊，他获得过美网的冠军，之后他手腕受伤，就一直就成绩就大不如前了，有点往后倒退，但是现在又进入到了美网的决赛，希望这一次能够，当然他如果美网决赛对阵的是小德，我还是希望小德赢。人都会有点偏心眼儿吗？ 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您接到了那种电话销售或者是莫名打过来的那些电话，您一般会怎么回怼他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And we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it,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show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oh, I, ooh, I, ooh, I, ooh, I.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oh, I, ooh, I, ooh, I, ooh, I.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来看看啊，这个大家有过什么样子的经历？鱼就说了啊，说有一次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啊，对方就是带着口音那种说，阿苏这两天在石家庄开会啊，约在北京见个面吧。我和我同事正好上班无聊啊，明知对方是骗子，也没拆穿他，就说，哎呦，张老师啊，那这样您来啊，我们在北京等您啊，好吧。第二天骗子打电话过来了，说，哎呀，我已经从石家庄到北京的路上啦，两个小时就到啊。一卡这就和很多年前的骗子哈，现在从石家庄到北京不用那么远吧啊，说但是刚接、啊、他说我们两个小时就到啊、嗯、但是刚接到表弟的电话，在上海发生了车祸、哦、需要先垫付50000块钱的到人民医院住院呐、啊哦、现在路上不好转账，不能转那么多钱，你能不能先帮忙转个5000过去啊。我马上说，哎呀，老师您还记得小梅吗？她老公就在那个医院，你有她电话吗？你可以先联系一下。他说好好好啊，结果就知道了。后来他又打过电话来说，小梅在出差啊，不好直接找她老公啦。那开始是我们两个同事玩，后来发现大家玩，发现咦，玩得这么开心，加入了三个人一起玩啊，跟骗子你来我往玩了人家好几天，反正他们电话费是没少花，我们玩的也是不亦乐乎啊。 哎，你说这骗子他没意识到，就是说人家也是在逗他玩吗？他还环环相扣继续这样。 不，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哦， 好不容易逮着感觉是一个像高磊这样的傻子，这个就感觉啊，说哎呦终于上钩了。 还说小梅这事儿，还把我当自己人一样、 啊、人还给介绍医院。哎呦 天哪，真是无聊透顶、 嗯、没有，我也喜欢跟这种人玩啊，骗子玩。 勇往之前说了，我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嗯、很多时候呢，我接到电话我就是跟对方先聊上一会儿、哦、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闲聊、 嗯、 一般都是对方主动挂、 嗯、 我昨天还接到了大钟寺一个健身会所和推销海外房产的骚扰电话、嗯、都让我给巧妙的回怼回去。 哎，我问一下高磊，你是一般怎么办？ 我其实特简单，我就说谢谢不需要，嘣我就给摁了，我也不想跟他多废话、 哦、 啊，我自己的时间还不够睡觉呢。 哎呀，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睡一会儿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组资讯。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组资讯。史前冒险影片《阿尔法狼伴归途》昨天在国内以 2D、3D、MX3D 等制式上映。那这部好莱坞制作呈现了男主角柯达与狼主角这个阿尔法坎坷不断的这个冒险征程啊。哎，但是其实说到这个 2D、3D、MX3D 啊，我想吐槽一下。 什么？ 那个《碟中谍6》啊，我去看了。 哦。 啊。其实我在其他地区看过，都是就是我朋友在其他地区看过，都是 2D 的、哦、为什么一到了咱这儿就是 3D 呢？而且它明明不是 3D， 它是后面做成 3D 的、哦、 假 3D 的， 为了多赚钱呀， 是吧？ 票房高啊， 就特讨厌这种发行商，就有点 这就是国内的发行的问题。其实人家应该，我记得没错的是派拉蒙影业公司，人家不可能说我只针对中国市场我出一版 3D 的， 对， 其他欧洲美国市场我全都是 2D， 不可能这么干，你知道吗？来，咱们继续看看消息。讲述球王贝利从贫民窟穷小子冲破逆境走上世界之巅的热血电影《传奇的诞生》昨天起上映，贝利也特别客串出演。 《 传奇诞生》呢，并没有渲染球王贝利进了多少球，打破多少世界纪录，而是为观众展现了他成名前面临的绝境，以及异于常人的拼搏和坚持。我觉得应该，咱们球员应该去看一看，是吧？ 看完了以后他们会鼓掌，哇，讲得太好了。哎，今晚上约哪吃啊？我来看一下啊，将于9月14号上映的《反贪风暴3》日前首映，监制黄百鸣，导演林德禄，携主演古天乐、张智霖、郑嘉颖、邓丽欣还有冯磊等亮相。 即将于9月30号国庆档期上映的张艺谋的电影《影》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于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举行了全球首映，导演张艺谋携主演郑恺、王千源、胡军、王景春、关晓彤现身了电影节的首映典礼。导演张艺谋呢，也荣获了组委会颁发的重量级奖项荣耀电影制作人奖。 我们接下来这样关注两条这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啊，那个一个是跟大家说一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长氏相声第二代掌门人常宝华先生昨天上午10点46分病逝，享年88岁。常宝华1930年12月出生，自幼随父亲常连安兄长常宝坤一名小蘑菇学习相声，8岁到北京西单商场启明茶社相声大会学徒，9岁开始登台表演，1942年参与了电影《锦绣歌城·花田八错》的拍摄，1951年21岁的常宝华拜相声大师马三立为师，并加入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参与表演，并创编了很多新的剧目，获得了天津市文艺工会三等劳动模范的称号。1953年在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回国之后，常宝华放弃了在曲艺团的优厚待遇，决定参军，随即进入海政文工团直至退休。在海政文工团期间，常宝华曾多次获得全国和军队文艺汇演、创作表演等方面的奖项，荣立二等军功两次、三等功一次。1976年常宝华和侄子常贵田创作演出的相声《帽子工厂》轰动一时，成为当时相声直接介入重大社会生活的代表作品之一。此后常宝华不断地以相声、小品、快板等文艺形式创作170多篇。2015年晚辈们为85岁的常宝华举办了一场从艺80周年的告别演出，相声界明星级演员都到场助兴，也是轰动一时。那么常老爷子在昨天上午10点46分这个不幸离世啊，我们在这里也是献上我们深深的哀悼。 是是是，还有一条消息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国著名的交响乐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昨天因心脏病在阜外医院去世，享年77岁。对，那么盛中国作为中国交响乐团国家级小提琴独奏家，他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代表作品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梁祝》。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来华访问的时候曾与盛中国合作演出，并称赞他是我在中国演奏巴赫双提琴协奏曲的最好的合作者。澳大利亚 ABC 广播公司也将盛中国列入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的行列。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飘那一座山，波光摇鱼儿又弯弯小溪，我的故乡在远方，又在我梦里，回忆起 朋友们今在何方？ 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这样吧，咱们先把大闸蟹抽出来吧，好不好？ 好， 这样的时间，那这样我来说一个，好吧？ 啊， 你从现在这一页往下翻第二页的 第二页，那就是下一页对吧？ 对，下一页的 从上往下还是从下往上？ 从下往上数第五个。 从下往上数第五个，一二三四五，他没要。 哎，我看一下啊，他没要是吧？ 我看一眼， 他留电话了吗？ 我看看，他哦有哦有留了留了留了留了 留了留了 留了，哎，公布一下吧， 叫 HXJ， 恭喜这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大闸蟹一份。 嗯，恭喜恭喜啊，这是绝对的是公平啊，公正啊，公开啊， 公开公开 啊，他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你要是从上从下，我们现张量的都是。 对对对对，好，再来看，这说的他是真诚，真的真的是。好，为什么咱俩每次说真话的时候都感觉没人信 那么心虚的话， 拍一下拍一下 拍一下，好好，我先拍一下、哎、你说 来看一下。踏雪寻梅说了，现在是信息的社会，高度发达，个人信息也难免泄露，接到陌生骚扰电话很常见，首先要拒绝他所说的一切好事，然后果断拉黑，不要再理他，因为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谢谢、哦、你看人家说的特别像那种叫就是防骗指南， 对对对、 语言如此的简练啊。来看一下玲说了，我电话一响一看有提示骚扰一律挂掉，没有提示如果推销或是诈骗我一律回答，你好，我这里是殡仪馆。 这也是一招，也是一招 啊、对。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为您说新闻，先进到广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安 L 拓界版换新驾龄，上汽大众400-820-1111。 订车不用等，9月15日至16日，吉利新能源帝豪 GSE 闪电轿车嘉年华震撼来袭，8处豪礼响不停，闪电闪交，现场更享多轮抽奖，惊喜礼遇等你开场，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 4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

高磊怎么知道我要买房呢？ 他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我早把他拉出去了。 气死我了！所以说我做不了销售，我告诉你，我这脑子肯定不够使。 说着说着，自己就到别人肚子里去了，还哎呦我天哪啊！不是，我一般会怎么这样？不管他说什么，我就一句啊，你怎么知道我电话？他说啊，先生，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先生是这样，我们这个贷款，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先生你我你怎么知道？你对就听对方开始骂娘，你知道吗？娘，你这个娃女孩低，给我就低。那种啊， 然后就他疯了，哎、 他疯了啊，开始骂人啊！来来来来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这个星星就说了啊，其实我接到各种电话就直接挂掉啊，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软件都会能显示说这是不是被多少人标记为骗子的啊。我跟你俩说一个前天的事儿，我去接姑娘放学，有个老奶奶估计得80多岁了，可能是来接重孙子放学。 哇， 对，你看人家体格啊，他就接到一个放贷款的电话，你知道让老太太。80多岁老太太贷款，我给老太太老奶奶在那正儿八经的听了半天，俩人还有来有往的说了半天，最后就听到老奶奶说：“你要是白给我，不用我还，我就贷。你这都什么玩意儿，烦死个人了。 绝对是北京老太太，北京老太太爱说、哎、你这什么玩意儿，你都。哦” 我哎呀我天哪， 人生几步说了，我曾遇到诸如贷款的骚扰电话，哎呀说了一大堆让我贷款的话，我就怼过去说我不需要贷款、嗯、哎你们需要钱吗？ 那好， 我再给你们钱 哦。 电话那头就说你要放贷 哦， 多少钱？ 哎 我说我给你放10个亿呗， 嗯、 哦、然后就直接拉黑。 他放的10个亿是那个亿，11个那个什么， 哦 懂了吧。 哎呀、啊、那证明这小伙子身体不错哎，是吧？ 是吗？正常是多少？这好，我们接下来往下跳，我们往下跳啊！我先加一条。灭妆法师就说了啊，我也接到过骗子的电话 哦， 哎，让我打钱给他，我将计就计啊，跟他要出银行账号，然后在网上随便注册，随便输错密码，错5次，他的银行卡就被锁了。 真的呀？ 那其实这个方法就好多人早就有在网上有介绍的 啊、 比如说骗子给你个银行卡 啊、 然后你就去给他，你就到自 ATM 机上你就输嘛， 胡输 是胡输，输完了以后胡输密码、哎、他哎呀高磊现在学会占便宜了， 前面的反应还行 我让你占便宜，反正就是胡打，最后打错了，就是哎，他的那个银行卡 就锁卡了呗 啊， 哦， 好像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没试过，不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反正也没那闲工夫跟他们一起玩啊。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这个如何回怼那些电话打过来的销售和骗子？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菊花文化节今天开幕，盛世华菊傲放染秋。今天第10届北京菊花文化节正。 哎，说到菊花文化节，你为什么笑？ 你为什么 那么激动？ 我问你，你为什么笑？对吧？菊花文化节将正式开幕，活动会持续到11月中旬，全市6大菊花展区，3200余个品种，100多万盆株菊花，将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半亮京城。 激动过了吧？ 啊，激动了。 来告诉大家啊，这个在哪儿 儿啊？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呢，共设置了有北京顺义鲜花港、 哎、 北海公园、天坛公园、哦、北京植物园管理处、北京花香世界花卉大观园和八达岭世界葡萄博览中心六大展区、 嗯、 其中呢，北京国际鲜花港首次在户外大面积种植了珍贵的精品标本菊，并结合了九个立体景观小品，给游客呈现了一场唯美浪漫的视觉盛宴。 那此外呢，北京植物园准备于9月22号到10月28号举办北京植物园第26届市花展，以杨树区和科普馆为核心，设计花坛四处，布置杨树林菊海5000平方米，并且搭配一系列科普活动。天坛公园则将在祈年殿景区东南侧设置古坛神韵百年公园姊妹同庆盛世菊香四个展棚，展出数量大约1500余盆呐、啊。 这天儿凉快了，肯定很多的朋友呢要出去京郊游了。告诉大家啊、哎、这个京郊游越来越流行。如果游客在游玩过程当中遭受到人身和财产损失，比如说摔伤啦、溺水啦、食物有异物啊、车辆被砸等等，那么经营者呢不用担心被索赔了、 嗯、 保险公司将负责赔偿。近日获得消息，本市自2017年3月启动了为京郊游经营户定制的责任保险京郊保，以来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已经承保经营户4000多户，覆盖率达72%，涉及所有的京郊行政区，提供风险保障金额大约是30亿元，也化解了经营户的经营风险。 对，其实你像举个例子说啊，今年6月份有游客带着孩子到房山区上方山景区旅游、 哦、 进入半山腰的时候，正在吃零食的孩子突然被窜出来的猴子给挠上， 哎呦， 这悟空饿了呀。是啊，景区去年4月在房山区旅游委的联系下参保了安华农业保险公司的京郊保，那景区负责人随即联系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介入之后仅用1个星期就完成了定损和赔额，这个定额定损和赔付，赔付游客300多元。 嗯，哦，还挺好的。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京郊保一年保费才1000块钱，而且呢政府还补贴80%。 哦， 京郊游经营户其实一年才需要花200块钱。 哦， 京郊保呢给景区的安全事故提供了保障，也大大提升了京郊旅游的服务水平。好事， 虽然听起来像我们俩像是一个卖保险的，但是这个人确实是对景区来说是好事儿、啊， 是好事儿，是好事儿啊！要不然扯皮的事儿，你就永远说不清楚、啊。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到首博追寻辽南京城风貌，马牛到处即为家，一着穷庐数乘车，数乘车， 数乘车， 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40田猎是生涯。 哎呀呀呀！ 北方民族契丹何以造就一个强盛的时代呢？他在政治制度、社会文生活方面有哪些特点呢？现在来到首都博物馆参观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即辽南京建成要1080年展，这些问题都能够找到答案。 对，那么这个展览呢，共展出文物270件套，分别来自17家文博单位，其中呢，有精致美丽的金银器、瓷器，也有珍稀神秘的壁画、佛教器具，还有玉器、瓷器、书画，特别是琳琅多姿的随葬品，是展现了当时特殊的丧葬制度，显示了辽代制度及文化上的鲜明特点，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产生发展。那么告诉大家哈，展览从今儿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9号，地点就是在首都博物馆西区1层的 B 展厅，观众可以免费参观。 再来关注一下，271件来自遥远摩纳哥的精美展品近日亮相故宫博物院午门正殿及东燕翅楼展厅，展现该国700余年的历史，带观众领略这个美丽富庶的国家和风采。 嗯，那么本月6号开幕的贵胄绵绵摩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展13世纪至21世纪，不仅呢是讲述了摩纳哥公国建国及发展过程，更展现了公国在文化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那么故宫博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贵胄绵绵一语是出自诗经，展览以此为名，蕴含了中国人民对摩纳哥公国王室及中摩双方友谊永续的美好祝愿，展览将持续到11月11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你来看看香芋丸子这个，他就说了，哎，我给你们说有趣的吧，香芋丸子真的是那种就是什么幺蛾子都干出来那种的。他说去年我收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年轻的男孩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妈妈，哎，你把电话把你把你那边音乐先拉下来， 先拉下来，先拉下来 啊！妈 啊，怎么着来呀、啊？ 你先听我说， 你说， 我现在在派出所里。 又怎么了你？ 我手机被没收了 啊！ 我跟女同学开房被抓了。 这你臭孩子， 你别告诉别人，别告诉别人，你赶紧的，你赶紧给，就是你给警察打钱呗，你把账号是多少多少多少，你给他打5000块钱，你快点，妈，快点， 儿子 啊， 妈这次帮不了你了， 为什么妈？ 别告诉您爸 啊、哦！怎么了？ 你妈也因为开房被抓了。 这小雨娃子太损了，太狠了、就是这种骗子人讨厌、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电话过来以后，我们分两类 啊、 一种是电话，比如它是销售的啊、正常的销售， 卖东西、 这种的呢。就你不能，你可能内心会有厌烦，但是呢，你只能，你还是要，一般都比较客气，对吧？人家也是工作之一嘛。 对 对，就是说啊， 啊，谢谢，不用， 不用，不用，就是要挂掉了，不用挂掉了啊，不需要，咔就挂掉了， 对对对， 或者怎么样子的。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的， 就设圈套的 骗子、圈套，就这种电话，就极其可恨和可恶的， 没错， 对吧？ 真的，我觉得有关部门能不能通过一些科学科技的手段把他们都屏蔽掉、啊？ 没用。没用，真的没用， 好吧？ 对，就是他们会变成这各种方法啊。来看，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初见说了，我接到某运行商客服的电话，告诉我说，哎，结合我最近的流量的这个使用情况，嘿，建议给您办理一个比较划算的流量套餐。 哦， 由于那个手机呢从来不上网，只能用来打电话。 哦， 我说我用流量吗？哎，你给我小姐，你给我瞅瞅上个月我这流量用了多少呀？ 啊， 我这手机是老年手机呀，我没法上啊，我怎么有流量啊？于是那对方客服语塞了，就挂断了。 我怀疑他不是真的客服， 我也觉得是不是某运营商的客服？ 某运营商的客服，反正我也接到过，有确实是会推销一些业务的。 对。就当时就是无限量的时候，曾经我接到过，然后我后来还真改了，这个确实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有效信息。 但是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他会什么给您开免费开通3个月的试用什么服务，但是这种服务呢，你一般你开完了以后，但是3个月以后，他说您到时候想关就关掉它就行。就是你基本上就会忘了关，然后忘了关呢又会自动续费、但是这种服务一般有的时候1个月5块钱6块钱就那种的，这是还是比较烦人的。 对对， 对。 哎，但是我也接到过，真是有好事儿。我感觉就是，比如说 啊，你还接到过真的电话好事儿？ 对对对，免费两给你送2年的100兆的光线的宽带。 哦， 免费，就是某运营商的。 哦，你后来用了吗？ 当时我以为骗子呢，后来我就说你们这确实是吗？不信，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您可以先发信息什么验证什么的，我验证，然后真是就约了上门来安装的师傅，也都是他们那边的正规的 logo 啊什么的，都送你猫啊什么乱七八，全都给你弄。 哦，然后狗没送啊， 狗。没狗有猫、 哎， 使着还行，现在我们家就2条宽带了啊、特别好。 你看啊、这种人就有便宜不占就是亏、 吃亏难受啊！我告诉你， 你说你这不是浪费吗？你家里有一条了，你还 谁说的呀？ 我给邻居用， 我们家那这200多公里呢，我客厅、对不对啊？ 好，来那个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看2019版的世界吉尼斯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出炉了啊，6号开始发售的2019年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里边会记录哪些 这个强人或者是超人呢，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对，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呢，已于1955年问世，收集了经认证被冠以世界之最的五花八门的记录。 嗯， 比如说最新版收录了世界上弹跳力最强的狗， 嗯， 年龄最长的空中飞人杂技女演员， 嗯， 以及一分钟制作最多香肠的人等等等等。 然后咱来看看吧，好吧，先说跳的最高的狗啊，美国马里兰州一条名叫羽毛的狗，它能跳超过多少呢？ 191.7 厘米，能跳1米91， 就说将近2米呢， 跳那么高，能跳过那么高的挡板，因此拿下了世界上跳的最高的狗的头衔。主人说了，他从一家救助中心收养了羽毛之后，观察到他惊人的弹跳力，对他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努力没有白费。哇，磊磊，我就问你，你能跳多高？ 我能跳多高？ 嗯，跳高，跳多高？ 我能走路。 不是，你能跳多高？1米？ 一米啊？ 嗯， 你说那种还得有背跃式什么的？ 你甭管，你就怎么，你只要能跳过去。 我觉得我能跨过去的高度差不多50公分吧。 50。总结起来，你还不如跳高。 我们再来看看哈，还有一个空中飞人了。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老太太 Baby 已经85岁了。 哎呦， 还能完成杂技空中飞人。 哎呦， 因此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Baby 呢不是杂技演员出身，她78岁的时候才开始接受空中飞人训练，但是动作专业程度让人觉得这是她的毕生职业。 嗯， 她的成功呢就源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嗯， 她希望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女同胞，不要到了什么55、60啊就觉得自己老了，因为人生其实还很长啊。 真是，你想想啊，到了58的时候，你距离78还有20年呢。 对呀，啊， 对吧， 是不是啊， 对吧，所以这个真是，你看你不要现在就一下班就回家待着，然后就怎么样的，你得 应该多出来走动走。 嗯，多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吧， 对吧，当然你喜欢在家待着那没办法， 就吃吃喝喝呗， 是毕生职业。再来看另外一个啊，人家爱尔兰男子叫克罗，10岁就跟着在父亲开的肉铺里帮忙，学得一手制作香肠的好本领， 嗯， 啊，能制作36种香肠，他能够在1分钟之内制作78根香肠。 哇，哦，1分钟之内78根， 他怎么做到啊？ 他是不是都提前备好料？ 那废话，那现在去买香菜那也来不及啊，对吧？然后呢，他能在1分钟之内制作78根香肠，凭着这一技能拿下世界纪录，1分钟制作最多香肠的人。 天啊，这个太 估计磊磊你能创下一个1分钟吃香肠最多的人？ 那不可能， 你可以试试。 我看过那些大胃王，他们真的是在2分钟之内能吃下，好像是几十个三明治或者是汉堡包。2分钟之内，我觉得他们都不咽，直接往嘴里塞，然后呢，再加上自己嗓子眼大，直接就咽下去了。 哦，还有那种就是1秒钟喝水的那种人。 啊， 就是那呜，你一瓶水就进去了。 他也是嗓子眼大， 不是？他是好像用肺吸。 他，哎呦，他们是鱼人吧？ 不是，他们好像真的是用什么东西往里边吸。他完全不是喝，因为你即便你喝，或者是你往里倒，你就是把自己的管子捋，把自己的嗓子捋直了。你往里边倒，你也不用能1秒钟啊。 那你有什么特长啊？你长这么大了都也奔4的人了。 我上半身特长， 这是实话。 对。我上半身特长，我上半身跟下半身一样长。 我天呀，厉害了你！哎呀，我们就喜欢你这样的。 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情放开后，久久都无法平静。想和你背着包环球旅行，想和你寻找蓝色瀑布。像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迎着瓢泼大雨，做疯狂的事情。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新意， 可我的这颗真心 是喜欢你。Girl， 要怎么样的表白，让这少几率失败，还可以牵着手看海。 3, 2, 1。 Pretty girl， 答案肯定的话别害羞。 自信，瞬间垮掉，失去了我的形象。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淋着瓢泼大雨做疯狂的事情，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新意，可我的这颗真心是喜欢你。手看看 3, 2, 1 Hey baby baby baby girl， 你有没有一样的感受？ Hey pretty pretty pretty girl， 答案肯定的话别害羞。每当可以乱心的时候，舍不得晚安，舍不得让你走。 Hey baby baby baby girl， 来看看啊，杨洋给我们发过来一个微信说，我跟你们讲个事儿，这个骗子最可恨了。我老妈有一天在家收到一个电话，上来就叫姑。但我老妈在东北有个侄子，很多年没联系了，所以她真的是个姑姑啊。所以打电话，这个骗子就说：“姑啊，我要到北京去看你。然后在石家庄钱包被偷了，您给我打2000块钱行不？”然后我妈马上给我打电话，让我汇钱。我证实后，这就是骗子，告诉了老妈，老妈还老不高兴。 哎呦， 其实这种就最重要的是他伤了老人的心。 对，真是信任。认你了， 对啊，这种特别讨厌啊，所以这种骗子。哎、当然，星星说了，说磊说帅啊，你就高磊，谁说他跳不高了？他跳的高不高，关键看他站几楼。 高，实在是高， 对吧？啊、你这一楼也是跳，十楼也是跳。 对呀、啊，我还站你中国尊上去呢， 那就 开个玩笑啊，搞那高， 你可千万别去啊、嗯！来，今天节目呢，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 干嘛？ 关注啊、和互动、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这么好的天儿，咱们出去郊游吧。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 坚持唱着跳着舞动着，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再长的路只要勇敢做自己，你的人生舞台充满精彩。 席卷全球的当红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北京站已进入倒计时，动感洗脑的旋律，美国原班团队带来超凡现场体验，让你跳着舞走出剧场，真正百老汇的流行趋势，今夏爆款不可错过，即刻登录各大票务网站抢票吧。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她选